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上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在城区联络线方面，建国门外大街的东段以及南磨房路、宣武门西大街都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集中，西大望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广渠路、九龙山路路口东向西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南站村至居庸关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交通运行的压力比较集中。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桥以北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定四桥，请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车多，行驶缓慢。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桥车多，行驶缓慢。北四环海淀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队尾接近了四海桥，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我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呢是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今天依然是我们二位在这儿为大家服务啊。你播天气预报，咱们朋友就听出来了。香露，欢迎您的到来。 哎，刚才还跟季彤说呢，其实这个片头里有我的声音，我每天都在。 昨天 我这不散呢，天天在这儿。 昨天放那片头里头没你声音吗？ 嗯，昨天那个没有，第一片头有， 哦、 第二片头没有。咱们这好多片头片花呢、嗯。 对对对，啊，昨天没有，今天有啊。这个相信我，这个耳朵比我还是灵多了，我听着全一样。哎，你别说，你来了吧？这个问题啊，也就跟着你来了。 哎呦，我带着问题来的。 哎，对，因为虽然香露他不经常在咱们是上午的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见面，但是在中午是吧？哎，他还是在咱们同一个频率，也在给大家帮忙啊，也是帮帮团。咱们那是职场帮帮团。 对，所以大家今天有跟职场有关的问题，也可以在这儿聊一聊。 没错，哎，这个一会儿呢，咱们细说啊，这还真有问题的。 嗯， 咱们开场的话题一般得说点什么事儿哈，然后让大家也有个互动的机会。 那我准备一个问题吧。 你准备一什么问题？ 你不是我带着问题来的吗？ 啊，就是有人问你那个问题啊。 我说说，我问问大家吧哈。 嗯。 现在大伙儿家里有没有保险柜、保险箱啊？ 保险， 因为昨天我刚刚做完一期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得跟大伙儿说说。 不是装什么呀？ 装现金呐、啊？ 装 什么字画呀、啊？ 哦， 翡翠呀、 啊啊， 玉石啊， 这些 名牌手表啊， 这些你们家都有？ 我们家都有， 都有。嗯、那所以你买保险箱啊？ 您来我们家看看去吧。 对，我们家，我们家 两块钱出手， 两块钱。你这是地摊啊？这个小喇叭放着那声音那个？ 哎， 我没有这东西，我是不是就可以不治保险箱？ 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上海有一户人家家里放了60万现金， 嚯！ 他没放保险柜，没放保险箱里，结果起火烧了不少。 我天哪！这个就是说，它防盗是一方面，另外它在这里边还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哎，好的保险柜， 嗯， 它如果有防火功能的话， 对对对， 在1200度的高温下， 嗯， 能耐4个小时。 是，所以说，就刚才香露说那一大堆，咱家里未必全都有哈，但是你有个一两件的，是不是？ 值钱的东西， 哎， 房产证啊， 对呀， 这总有吧？ 对对对，还是可以置办一个啊。这个价格现在是不是大家也能够接受？受得起，比一个大件的家用电器好像也不贵吧？ 这价格就是参差不齐、 哦、 那刺的呀，挺多刺的， 是吧？ 说拿一改锥的那个棒、一敲就能敲瘪了。 嚯、哦，那叫什么保险柜？ 就是说是那个易拉罐那个罐体材料做的， 我的天， 中间呢填的是水泥、 哦、 啊，这个呢。那小偷3-5下就能开开， 也挺沉，但是它不结实、 嗯、 对吧？ 哎，是 买的时候还得注意看好了这个质量啊， 问问大伙儿吧、哦、您家有保险柜、嗯、保险箱吗、 哎、对，另外呢，我们还有准备这个利用暑假出游的朋友啊，也可以去这个分享一下自己知道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因为有朋友也问说咱们北京周边哪有就是特别凉快的地方啊，推荐推荐，然后咱们有功夫咱也玩去啊，是吧、嗯、哎，有朋友说这个什么您要是去什么古北水镇啊，啊什么这个怀柔那边的什么神堂峪啊，啊野三坡呀、啊、等等吧，反正就是咱们熟知的，哎，这个大面上呢有这么一些，但是还有没有就是说您觉得哎这去的人不多，自己独自开发出来的这样的小地方啊。你比如说有一朋友就说在雾灵山的东侧有那么一个水库、 哦、 啊，水库不大，哎呦，这儿夏天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 那么凉快， 可凉快了啊。您说的这个水库会不会就是那个半橙子水库啊？这个我如果我也去过这么一个类似您说的地方，我记着应该叫半橙子水库。 我给您从地图上搜搜。 哎，对，在雾灵山东侧啊，这个有这么一个地方。这还有没有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我们都不知道，就您知道啊，您给分享给我们。大家呢，要是这个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要自己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看？ 哎，不过得提醒大家，现在是雨季。 哎，对对对， 对吧？您要去这个跟水有，附近有水的地方， 山有水的地方， 哎，别赶上这个到时候山洪啊，或者是泥石流什么的，哎，这个得注意。 立完秋了，不至于吧？好的多了啊！这个趁着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彻底的来临了，嗯，咱们准备好自己的一个出游的目的地吧。 啊、好， 分享着往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字儿，您是先关注，然后呢把这个留言发上来。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上午播出的京城帮帮团。但是我一开始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跟职场有关的问题。 对呀、 啊，咱们先说上班这事儿。 是什么事儿嘞？ 哎， 说的， 这位朋友他说，香露想问你一个问题 啊，这员工离职，公司要求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 哎， 然后才能走。 嗯， 如果提前走，就停发当月的工资和奖金， 这有法律依据吗？ 是吧？ 是法条上的规定吗？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是这样啊，这个您说了一半啊，就是有一半是法律上有规定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劳动合同法是这么写的，第37条 怎么说的？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哎 哎，这个要不然用人单位也措手不及啊，你说走就走。当然这是就是你过了试用期之后啊， 对， 要有这么一个流程。 嗯， 那至于单位说不给你发工资，这个也没有依据。你干了多少天的活，那就应该领多少天的钱。 对，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提前申请啊，临时你才告诉老板，你说啊明天我不来上班了，就是在今天以前的这个工资，我觉得他要扣你的话是没有理由的。 对， 对吧？ 是， 哎，这个就是他如果扣你，那就是对你的一种这个报复，一种 他就是 他认为的惩罚。 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走， 对， 是吧？确实这样走呢， 就是 对于公司来说也太突然了。 首先说，我们这样去做的话就违规了， 嗯， 对吧？ 因为合同当中也有这样的约定啊。 但是如果我提前一个月我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了，然后老板也没有说不同意， 那你就可以走了。 对，那这个时候我走，他把这个月的钱要给你扣了，那就是他不对。 但是啊，这里面呢也有很多问题。 哎， 比如说他要给你做这个社保的转移手续， 嗯， 是吧？他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耽误你社保， 对， 因为你要去下一家，这单位的这个社保没有转到下一家的话，会影响到你， 对， 你就中断了一个月，这很麻烦， 是 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其实也别这个太生硬， 嗯， 是吧？这个得商量着来。你比如说我跟香露啊，这个关系，我是他的员工。啊，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想上方明他们那个公司去啊。 嗯， 我提前跟香露商量好了，香老板是吧？这个我有我的追求，我想有更好的发展，我想上方老板那边去啊。提前一个月跟香露打好招呼，香露也不至于吧？就说我就不让你去，你凭什么走？你赶走赶走了，我跟你没完。也没有这样的老板。 我觉得你早点走。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这不就达成一致了吗？ 是， 对不 对？这个30天啊，实际上呢是一个法律的规定。 哎， 如果你们两方协商一致的话， 嗯， 今天说明天走也可以， 是， 对吧？ 也看关系，是吧？就比如咱俩关系好，这个铁哥们儿一样，是吧？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你还不敢欠我钱，欠我钱我跟你没完，我上你们家喝酒去。 哎，好，希望能够帮到您啊。 好， 来看一组转让的信息。 嗯， 这位转让空调扇有90新，100块钱，东西在红庙，电话是18710226028，18710226028。 好，下边是一个立式的电风扇啊，嗯，还在正常使用，东西呢在。东城的景山啊，电话是13661284687，13661284687。这个不管是空调扇也好，还是电风扇也好，这天我觉得差不多用着比空调应该用的多一些了。我昨天回家就没开空调，只开了电风扇。 哦， 那其实好像晚上就觉得还可以了啊，因为毕竟它。是吧？立秋以后，这个早晚的这个气温没有那么的酷热了。 我们家都是两个都开 啊，你 就是空调可以开的小一点， 嗯， 然后拿电风扇呢往一些屋子里吹， 哦， 让整个空气流动起来， 你就一个 不热了。 你这自制中央空调是吧？ 哎，你说的这个比喻我觉得很贴切， 有点那个意思啊。 是， 好， 这位朋友转让腻子粉， 装修用的， 没说多少啊， 啊， 名牌的， 5块钱。 它中间有一个 哦，那个 档， 那个是 估计它是手写没写好 哦， 这个手机识别成 前面是个一 了， 对吧？ 应该是15块钱吧？ 15块钱啊，这个腻子粉一袋大概有多少啊？应该，我觉得这不是一整袋，它这个可能是用剩下的， 用剩下的， 哎， 那 是吧？这个 怎么出手呢？ 反正您那个，哎，这个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你比如说，我也正好有点小活，我也用不了那么多，有半袋我就够了， 哦， 是吧？这个就从这个价钱上来看啊，我这也是我猜的啊。这个朋友们要是打电话联系的时候，您问细着点。 嗯 嗯， 也是。 嗯， 你不是说家里什么修修补补的？ 对对对， 用点什么水泥？ 哎， 也是一小袋 一点 啊，有一袋盐那么多就可以了。 你弄多了，要是放时间长了，一受潮，它一结块就完蛋了。 好，电话13。 3-1-4552，1366-3-1-4552。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转让的呢，也是这个和装修有关的东西啊。这个人家说了一桶啊，这个量在这呢，一桶啊，叫丽家多彩填缝剂，全新的，白色的。装修的时候呢，就买瓷砖，人家瓷砖厂商啊送了两桶，我呢铺瓷砖铺完了以后刷那个缝啊，我就用了一桶， 嗯， 还剩下一桶，全新的没开封的啊，40块钱的价格转让。东西呢在丰台区，在这个刘家窑这附近吧，啊，自己来取。联系电话是13522859387，13522859387。 本节目由京城帮帮团装饰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您都成立公司了。 咱们今儿这个跟装修有关的挺多的啊。 哎，对， 好，继续为大家服务。大家呢，如果有想要转让的东西，想要求购的物品， 嗯， 另外呢，遇到一些问题需要大伙儿给帮个忙、支个招，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京城帮帮团”，然后给我们留言。 好， 这位朋友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伙儿， 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经常在家里做艾灸，熏的家里到处都是味儿， 哦， 想问一问团友， 嗯， 怎么把这个屋里的烟熏味给去除了？ 哟。就是点那个艾灸的那个烟儿的那个味儿， 这个问题啊， 嗯，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这种外面的艾灸馆， 嗯，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真挺有意思的，它有好多床， 嗯， 它每一个床啊都拿那个罩子给围起来， 是吧？ 然后呢，每一个床的罩子顶上都有一个洞，连着一个像抽油烟机一样的管子。 哦，这样就是直接就抽出去了， 抽出去了， 这个，哦， 就每一个床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因为你这个艾灸店一定是一个火锅店改装的，是吧？你看那个一般吃烤肉吃火锅啊，是吧？他这个桌子上面， 哦，来鸡桶躺那儿， 是吧？然后开始就抽 点火， 把我的要了命了，这个， 嗯， 哎， 多放点那个辣椒啊， 嗯，好嘛，这就是他的一种排除的方式，对吧？你说，但是你说的人这是开店的， 嗯， 是吧？咱家里头 也没这条件， 你没法弄。 要不您在厨房里搁个床，再把油烟机开开， 嚯，然后躺到那油烟机底下呀，啊，这也 不 现实。 行， 嗯， 对， 想个什么办法，或者说我们在一个这个开放的环境之下，你比如说我在那个小阳台上， 嗯。 是吧，在那个小院里， 嗯， 啊，要平房的话， 嗯， 那个影响不影响效果呀？是不是就得闷在一小屋里，然后它那个烟雾的味儿加一块儿才效果更好啊？ 咱们没做过呀， 是吧？ 但我想你做这个的时候不能着凉吧？ 哦， 对不 对？你吹风不行， 是吧？ 好吧，那反正这个 大伙儿 谁有经验吧， 嗯， 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好， 还有一个朋友也问到了一个跟健康有关系的问题啊。他说前段时间啊，身上起了那荨麻疹了， 嗯 啊，这一片一片的那个，又疼又痒痒的，说吃了十几副汤药，不怎么见好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吃西药可能， 嗯， 见效更快啊， 是 效果更好。他说， 其实这药也不是说对所有人都适用。 嗯，对啊， 再说呢，这个荨麻疹的原因很复杂， 嗯， 它其实是一种过敏反应。 过敏，对， 嗯， 一般的都采取那个吃那个抗过敏的那种药。 对，啊，你比如说吧，有时候咱们也长一点什么湿疹之类的啊。 嗯， 它跟情绪有关啊，跟你的饮食有关呀， 啊， 跟你接触的什么样的环境有关呀， 哎， 特别多的原因，所以你也别着急，一着急呢，这事儿吧就容易老不好。 你还真别说啊，我平常跟方明一块上节目，什么事儿没有，因为跟你一块上两天节目以后吧， 哦， 我这脑袋后边这就起了一个包，还挺疼的。 我让你头疼， 让我头疼，这个， 头疼的都长包了。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就是你比如说起荨麻疹也好，或者说你像我这样长个包也好，它确实是你说大热天的挺烦人的啊。看看团友们，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方法没有啊？这个可以建议啊。这位朋友也留下了他的电话，这个剩下的时间你们私底下联系以后私聊吧。电话是1561-139-4641，1561-139-4641。 这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嗯，三伏马上就到了， 哎， 想在家里做发面饼， 哦， 但做不好。哎， 是吧？这有这说法哈，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什么摊鸡蛋， 是 啊，这个想做发面饼，但做不好。发面饼，我怎么觉得发面饼是最好做的饼啊？ 你做过？ 就是你只要把面发好了就行了。 它就是这面发不好嘛？ 哦，是，您是面发不好还是饼做的不好？就是其实面如果发好了的话，那个饼也没有什么技巧吧，就是一个面团把它擀成一个平大饼就行。 我记得咱们团友里面做面食的高手啊，那是大有人在， 是吧？ 有人曾经就在这个饮食店里干过，在食堂里干过，也有呢就是在家里面特别喜欢做，做了好多年。 对， 好多人呢，大伙儿说说呗。我都快忘了原来说过这些方法， 是吧？ 我也不怎么做，说实话， 哎，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发面饼也可以做那种，这个带点什么，带点里边带点味儿的，是吧？加点什么花椒盐的什么的，是吧？看看大伙儿有什么高招。下边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他是赠送东西啊，他赠送的东西呢有两辆自行车啊，还能骑，反正也是赠送。两套锁，这个带两套锁钢门带门框，就是 你连着念啊 啊， 别 就是 大喘气。 应该我理解应该是那种那个就是金属的门 哦， 是不是防盗门那一类的 哦？ 就他写的是钢的嘛， 啊，带个逗号， 还带锁啊，说带门框一起赠送，还有老防盗门啊，但是呢，这个老防盗门得换个锁。也是赠送， 嗯 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装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拆下来的那个家里的，那你说要转让说要钱的话，恐怕也没有人愿意出钱买， 是。 但是如果你确实这些东西你要是能用得上呢， 那最好了， 哎，直接拿回去您修吧，是吧？这个攒吧，没准就用上了啊。咱们把这位朋友的信息分享给大家吧。他的东西呢，应该是在北京站附近啊。电话是13671340120，13671340120。 好，来看这位朋友，他要转让的是奥普厨卫嵌入式 LED 灯 哦， 全新的，在京东买的，有两个，一个88，两个160。 哎， 厨卫嵌入式 LED 灯， 就是 放在厨房的这个 就是 顶灯是吗？ 对，就是房顶上，咱们一般都是铝扣板嘛。在这个铝扣板的这个 箱道 里边，它是和这个这个吊顶的那个板面是平的 一体了。 哎，对， 它在刘家窑。这您播过吗？ 啊， 这个， 没有 播过，是吧？ 哎，对。 好，自提它的电话是。留一座机吧，63400972，63400972。 好啊，这个是转让的这种嵌入式的 LED 灯。这个是厨房里边用的，有的那个卫生间里用的，那个还带着，就除了灯以外，还有那个冷热风的那个装置。 能够排烟抽气， 对，还可以往外排气啊，或者说来吹这个热风出来。现在这种综合性的，它是一个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装修的时候用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那么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呢，只是一个灯啊，这个通过电话呢，您可以去详细的跟他联系。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位朋友是为邻居大姐一起来转让东西，邻居大姐有什么呢？有多余的彩色丝线，啊，彩色丝线，还彩色丝带，还不是丝线。这个丝带能干嘛呢？编织各种装饰，还可以去捆扎东西，啊，这样的话呢，去做这个包装，各式礼品来用，硬度适中，手感很好，也不褪色。打算呀，优惠转让给用得上的朋友啊。这个价格呢，他没有具体说，但是肯定是优惠的，您可以具体的商量。这个电话呢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 好，这位朋友他有一个9.5成新的婴儿床，在南五环边上，转让价格是260块钱，还有照片可以电话联系一下，15601124972。15601124972。 好，接下来呢，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20的自行车，啊，就是那个轮子的那个直径， 就稍微小一点的那样的这个自行车，50块钱的价格，有七八成新啊，是个白色的车，现在呢能够正常骑行。联系电话是15601124972，15601124972。 好，这位朋友他说，我有高筒雨靴想转让，全新的男士黑色的24号的，40块钱，电话13693192150 13693192150。 好，这位朋友家里呢有一个这个迷你组合柜啊，想要转让啊，没用过，就是放的时间长了，20块钱的价格您拿走，联系电话是15301185267，15301185267，东西呢在西四附近。 好，在这里又碰到了一位我们节目听众，张女士，还有她的妈妈宋奶奶。 好 啊，你们好，她跟我们分享了去野山坡玩的经历。 哦，就是、 她说才200到300块钱一个人呢， 凉快 啊！去野山坡玩了一周，这么便宜， 好吧？这个还有什么？ 她说既实惠又凉快，她都回来了。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们昨天刚从狼牙山回来， 狼牙山 我去了易水湖。 哦， 这易水湖啊很美，山清水秀，时不时的下点雨也挺凉快的。 哎， 不过呢有点小遗憾，就是下雨狼牙山停止上山了。 哦，就是没有能够到那个烈士的那个现场去参观，是吧？那个狼牙山武壮士，他应该说的是这个狼牙山， 应该是，对， 没错啊。 他说我们住的农家院去了3天，自驾车去的，玩的挺好。 哎，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推荐啊，推荐给大家。好了，那既然说出去玩嘛，咱们就要有个计划哈。接下来呢，咱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大家一首《看海计划》。 杯热咖啡，坐在留意靠窗的火车上，世界一路往后退，看着车往前追，现在的你还好吧？谢谢你陪我走过那一段约定，你还记得吗？曾经说好的看海计划，我终于也来到了我以为到不了的地方，尽管还会悲伤，失望也让我成长，多转一个弯，说不定另有风光。去看看还好吗？他有几分很想你啊，虽然这样说对不起他。 好了，刚才一放这歌，香鲁说昨天你就放了， 你去看一遍吧， 再去看一遍啊！咱们下半时段再见。 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玩的时候拍的照片发过来， 对， 我们选一张放在今天的微信订阅号里吧。 好吧，就这张啊，它 特别秀美的， 好了，对，这个 乍一看还以为在张家界呢， 对，是吧？哎，你别说，有朋友建议啊，你要是自己开车的话，你可以去张家口。这个算张家界，咱要开车去，这推 张家界坐飞机去吗？ 是这个张家口呢，可以开车去，是不是要往张家口那边去？还可以经过那个，就类似于什么66号公路什么的那个路段呢？你有没有往那边？ 我去过一次那个草原嘛，就往那边走。 什么草原？ 经过一段草甸， 对吧？ 草原天路啊， 哎， 草原天路不错。我们曾经有一嘉宾，他就住那儿。 是吧？ 他说你什么时候去，我带你玩去。 就是他天天在那儿，是吧？ 嗯，他那儿还有羊啊，有什么的，挺好的， 是吧？ 回头跟大伙说说吧。如果去了之后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找个人， 嗯， 这是咱们一位听众任大爷， 哦， 我记得任大爷参与我们节目很早了啊， 嗯嗯嗯。 他说我去年啊和一位老先生联系，当时呢，他是到南三环买了我两个购物小拉车， 哦， 后来他发现有问题给我回电话，但我不在，是我老伴儿传达的， 有， 但是呢这位老先生的电话我找不着了， 哦， 如果他还在听咱们京城帮帮团节目，请和我联系，我重新送他两个新的， 嗯，哎呦嚯，这个人爱还真的是特别负责啊。嗯，这个希望应该还是有的。 你看，这就是咱们节目听众的诚信所在， 对对， 是不是？ 对， 可能当时联系不上，一直惦记着，到现在。那任大爷的电话呢？是13651203247，13651203247。 好，刚才有朋友啊问那个说想做发面饼做不好哈，啊，有什么窍门没有啊？有朋友回复了，说你烙发面饼的时候啊，你最好别用电饼铛，啊，你就用那个一般的普通的饼铛烙。你烙的时候呢，也别盖盖儿，啊，这个烙这发面饼就能烙出这个效果比较好的来。 嗯， 我觉得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经验，啊，看看能不能够烙得比以前更好。 这位， 嗯， 这位也在问昨天有位朋友问的问题，就是朝阳区的那个大柳树市场现在到底有没有搬迁？ 哦，大柳树， 据说是搬了，啊。 对，昨天就有人说搬了，有人说没搬，就不一而，就是没有最后的结论啊。这个，要不然香露，你晚上你下班你这个顺道过去看看去。 不用吧，咱们呼唤一下吧，啊，有没有住在附近的听众朋友？ 哎，对对对， 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搬没搬？反正有说搬的， 我们的团友朋友们，这个给一个准信儿呗， 嗯， 是吧？ 好，继续为大家服务。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两个闲置的保温暖壶， 哦， 95诚心， 嗯， 金属颜色的，2个38， 哎， 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容量啊， 嗯嗯， 电话是13523305083，13523305083， 暖壶是那种传统的那个大暖壶啊，还是？就后来新出的这种小暖壶， 放在手里的，是个，啊，不用背着的，是吧？ 对对， 那种， 好吧。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个蒸汽枪啊，就 枪， 就不是叫是熨衣服用的那个 挂烫机那种， 对对对，立式的啊，可以这个熨衣服啊，还可以消毒，还可以去那个水渍。哎，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喷的那个喷雾的那个力量应该是比较强一点， 比较强劲 啊。原包装全新的，原价200多，现在我70块钱转让啊，有意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3691105327，13691105327。 好，这位朋友呢，他想求购电钢琴，他说是孩子初学用， 哦， 最好有说明书，有一些入门初学教材什么的， 嗯， 但是他接受的这个价格呢稍微 对 低一点啊，100到200。 你说这我有印象，好像前两天啊这位朋友就发布过他的一个信息，那看来就是今天他又发肯定是没求着。 对，他说好的话呢，啊，可以再商量价格。 对， 我觉得您可以这样啊，您也不用求购，因为孩子是初学嘛，现在甭管什么样的琴都有租的，哎，您可以花很少的钱租一个很好的琴， 嗯， 不想学了呢 退回去就是了。 哎，就是花一个租金是吧、嗯、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求购的这个价格一两百块钱，要是真是一个那个正式的电子钢琴啊、 嗯、 这个可能偏低了一些。 对，那就成玩具琴了、嗯、 对， 你 要是一个玩具电子琴，恐怕一两百块钱您还能求得着。 它是电钢琴啊，不是电子琴。 对， 两回事儿。另外呢，就是刚才不是说可以租吗？ 嗯， 如果你觉得孩子哎挺喜欢学的 是吧， 而且呢可能长期得学， 哎， 有一些机构呢他就可以再卖给你、 哎、 就原来你花的是租金，现在可以抵成这个买钢琴的钱了、 哦、对，就是你租了，你比如你租了仨月是吧、 嗯、 每个月交了1000块钱租金， 嗯， 哎，说到仨月头上我把这个琴买了吧、 嗯、 啊，你就少交3000块钱， 哎，是这个意思啊。具体的价格呢和琴的价格大家可以再去咨询一些机构、 哎、不愧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好有经验。 我们家旁边那邻居孩子学这个来着 是吧， 对，我那天打听了打听、嗯、 是吧，老王他们家孩子是吧。好吧，接下来这位朋友呢看来是想出去玩了啊，要求购一个拉杆箱。 拉杆箱， 哎，叫24到26厘米啊，应该是那个迷你小的那种吧，啊，最好是全新的，价格便宜点最好。这种尺寸的，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带着上飞机，不用托运的那种？ 嗯 嗯，谢谢大家啊！这位朋友留下的电话是15726696880，15726696880。 这位朋友转让999诚心，三个九，纯金的民谣吉他。他说这是一个名牌的民谣吉他啊、 哦、 带吉他套和配件，原价2000多、 哎、 现在1000元转让， 嗯， 东西放在北三环，他的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哎，民谣吉他和古典吉他的最大的区分的点就是它那个弦 调的那个弦、 啊、琴弦啊，民谣吉他是金属弦，这个古典吉他是那种、嗯、那个叫什么呀，尼玻璃丝的尼龙的这个琴弦啊。 那个这吉他我不太懂， 嗯， 但是呢一比就能听出来这个吉他的好坏、 哦、 咱们有一同事经常在 是吧 咱们这儿 办公区里面练琴啊， 扰民 是吧，但是他那个琴确实不咋地，弹的咱就不评价了吧。 你说那琴很好，他弹的不咋地是吧， 反正都 不咋地。那你没见过更不咋地的，我买过一把。 是你自己练是吗？ 我不是给我练，我给嘉宾练、 嗯、哦 啊，就是原来我们设计过啊，有嘉宾来节目里弹弹琴唱唱歌啥的、 嗯、 给大家送点祝福，我就买了一把。 哦， 哎呀， 您60块钱买的吧？ 嗯，跟他那一比就差远了， 没有他那个琴好啊。 嗯， 这个转让的这个琴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把琴。如果说原来他使用的一直特别在意，保养的还特别好的话，这个还是比较这个有性价比比较高啊，嗯、物超所值的。 好，来来，紧急插播一条信息，嗯、 什么信息？ 就说这大柳树这事儿、嗯。 哦， 哎，谢谢，好些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他说大柳树市场还在，星期天结束，我昨天刚去回来 啊。 这位朋友说我前几天去的，那里张贴了通知说市场截止日期是到8月12号， 那就是这个星期天。 对 啊，明天您还能有机会去， 那咱去那合张影，留下历史性的 那儿 记录， 那儿有你青春的记忆是吧？ 有我爸的记忆。 好吧， 我爸原来老去、 嗯、哦，对，因为住北片的朋友是吧，离那个地方比较近比较方便。你想像尤其是像住，你要住在昌平是吧， 昌平、 嗯， 大柳树在朝阳、 嗯、是啊、哦、或者你住的来过营 哦， 是吧， 你的意思是太远、 嗯、哎，就是说在那一片吧、哎、你要从南城，你非要从那个是吧，这个南三环那边过去，那他也 那 也累， 逛的不是市场、 啊、 逛的是情怀。 好吧，咱们再来一个有情怀的东西啊。 好，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辆踏板摩托车，要有加油证等手续的那种，一般这种车应该都是有比较有年代感了啊、 嗯、 这个因为这摩托车这事儿大家都熟悉啊，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凡是这种手续齐备的，那就是早年间呀 比较贵啊， 对，人家那个是吧， 留下来 办好了留下来的。另外呢他是跟这个摩托车一起呢还想求购 一套分上衣和裤子的那种分身的雨衣 啊， 我估计是为了骑摩托车做准备，对吧？你那个骑摩托车的话，你打雨伞肯定不行，你要穿一个那个整身的，就是罩着那个雨衣吧， 也不方便， 又不方便、嗯。哎，这样的话呢，穿上如果下雨的话，要骑出去的话，就穿上一套分身的雨衣雨裤，哎，这还。还挺酷的这种感觉是吧？好，那这位朋友呢，这个求购的价格是面谈啊，就是联系上以后再商量。这位朋友留的是电话微信同号啊，13552147972，13552147972。 不瞒您说， 嗯， 我还有摩托车本呢， 就是把式的那个， 对吧？驾照。 哎，对，就这个驾照的那个项目，这叫什么把轮式不是把式，咱们那个方向盘那个和它的一个驾驶的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是有这个本的话，它就等于你多一项技能。 对，就是增驾嘛，这是增驾。 对，你要是有那传统的那个驾照，你还得想开这把式的，你要增驾。 哎，对，但是我一天都没开过。 当年花多少钱增驾的？好几万 不要钱吧？ 不，对你，但也得去考试，得学习。 学习 啊， 对，有笔试， 咱们 有那个 对 这个叫什么科目。 老山摩托车教练场， 我是在哪学的，我都快忘了， 是吧？ 好多年前，十多年前学的。 那你图什么呢？ 那学费不是我掏的 哦，媳妇儿掏的是吧？ 但是一天都没开过呀。 那对呀，你 也不敢开呀。 你还记得摩托车什么样吗？ 好，这位朋友反馈，他说。我是昨天用孩子手机发的信息 哦， 感谢你们良苦用心，东西已经出手了，谢谢。我查了一下，他好像转让的是毛绒毯和一个护颈枕。 哦，对对，我有印象。 嗯，转让出手了， 转让出手了。好，那这个我们也很欣慰啊，最起码我们帮到您了啊。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呢，是一个 LG 的这个叫什么呀？纯屏显像管彩电。29英寸的，这个也很有年代感了、啊。 这可以收藏用了吧？ 九成新啊！您是一直封存着来的吗？原价5999啊，确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啊。现在转让价格199，正常使用中，北京大学附近自己来取，找一位金先生啊，13264521246。13264521246，我对您这个九成新实在是有点这个我 怀疑， 就是我还没在我的理解范畴之内。如果你一直在使用的话，啊，这样的型号的电视到现在应该 放在玻璃框里， 对，应该怎么也称不上九成新了啊。所以大家呢，这个你最好是这个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对， 嗯， 因为这个你要是。这个咱们说的实在一点啊、交给这个收废品呢，他可能都报不了这个价格、啊、 没错， 对，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了解行情。 对， 来看这位啊，他要转让的是九牧牌的吊柜， 哦， 全新的带包装，尺寸呢是96.5厘米乘19.5厘米乘32.5厘米，实木吊柜，白色的，原价400多，现在是80，东西在对外经贸大学附近。 哦， 电话是13693023162，13693023162。 这个吊柜就是一般在那个厨房里边是可能用的比较多吧，啊、 卫生间、厨房吧， 卫生间、厨房， 对、 啊。 但这个就得要跟人家的装修风格呀，包括他家里的空间面积啊，相匹配才成。 对，这个，而且你看那尺寸是吧？啊，安得下安不下啊？这个就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了。嗯，那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也是一个这个九成新的东西，是一个九成新的轮椅啊，原价呢500块钱，现在200块钱转让，还免费赠送一个4个爪的不锈钢的拐杖，就是老人家用的那种，哎，这个比较稳啊。电话呢是13121296679，13121296679啊，这位朋友家住海淀。 这位朋友他要转让的是。一个路由器， 哦， 这个路由器呢是迷你型无线路由器， 嗯， 还有一个3G 的云存储移动电源， 这都是那个手，应该 大家可以 配着手机用的啊。 哎，电话是17800189629，17800189629， 嗯。 迷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呢，就方便在这个外出的时候使用，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它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它那个卡里啊，还有没有多少流量啊？是吧？这个怎么，或者说如果您已经把那流量用的差不多了，那个我怎么续呀、啊？我印象当中，像这种这个迷你的这种无线路由器吧，它可能就是很少有能再往里续卡的，就是直接用完了以后就买一新的路由器了。就是它 那 路由器和卡是一体的， 或者它那个就本身不用插那个电信卡， 哦、 它就是一个路由器，只不过做的比较小、 哎。 我也见过这种， 哦、那 我有一个就是手掌那么大， 嗯， 它这个既是一个路由器， 嗯， 同时还是一个移动电源， 哦 啊， 配着手机使用， 不是， 嗯， 你可以当电源使， 哦， 也可以呢，就是。家里不是 WiFi 吗？ 啊， 你手机也好，或者是其他的 Pad 也好，都可以用。 啊、你是手机开热点，然后接上它，然后带上其他的设备。 不，你家里的那个、它有口， 哦， 家里的光纤那个接口接的 它插上啊、 哎， 插上以后，它就起到一个这个 路由器的作用。 对，这个信号就从它这儿来了。 嗯，大家可以问问，如果正好家里要装这个网线的话啊、 嗯，没错。好，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血糖仪，全新的没用过的，谁有需要拿走，给40块钱就行。电话是13641061102 13641061102。我觉得这留言也特别体现人的性格，是吧？ 拿走， 哎， 拿走， 给40块钱就行，一看就特别痛。 下次再来， 对，你要香露要写个留言，肯定，哎呀，就是情意绵绵的那种感觉。 您好， 嗯， 很高兴认识您，有完没完 是吧？ 这么多话， 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 这位他有万和牌的燃气热水器，想转让。正常使用中50元需自取，在东北三环。但这个呢，大家得问问他用了多久了。 哎， 这个东西，安装也很重要。 是吧？ 电话呢是15810084116，15810084116。 嗯，这个灶具这个东西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可能热水器啊，尤其是它会有些你看不见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问题吧，啊，你比如说像它那里边那个叫什么？那个、嗯、就水垢都会承在上面那个叫什么棒啊？啊，那个里边、 哦、那是电热水器铝棒吗？煤铝棒那个 煤棒啊， 煤棒。 这个是这燃气的，好像、啊、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反正就热水器这一类的吧，反正您得特别小心。下边这位朋友想问一个问题，他想买一种东西，他想问哪有卖盐酸的啊？要一点点就行。它干嘛用呢？它是焊东西用，啊，这个有没有朋友有知道的哪有卖的？告诉他， 盐酸焊东西， 这应该属于化工商店里边的吧？ 嗯， 盐酸我知道搞卫生也可以用得到。 我上一次接触盐酸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 实验室里边哈。 一般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少接触到这些、 氯化氢是吧？ 嗯。 哎 呦，你还记得、哎、 是不是 盐酸跟铁能发生什么样的反应？生成啥呀？ 生成水和 盐酸 硫化钠， 硫化钠， 氯化钠， 哪来的硫啊？ 氯化钠是吧？ 哪来的钠呀？盐酸和铁。 哦 啊、你是饿了吧？ 那个氯化铁、 啊、想吃饭，想 化 钱了， 要了命了。这个就是这意思吧？就是他其实他要的不多哈。 嗯、 你让他焊个东西，一点点就够了。 嗯、 您到底焊什么呀？ 嗯、 我估计就是 小心啊、 哎， 这个盐酸强酸啊， 对， 别把自己的手给烧了， 接线什么的。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就是脑梗病人用的肩带和护肩。哎，这你刚才说了吗？ 没有， 没有啊。价格呢是380元。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3167326515，13167326515。 好，这位朋友发了一条求助信息 哦， 他说我想寻求一位有摄影技术的朋友指点我一下。 嗯， 我有一个摄影机，刚买的，电池装上不会用。 哎。摄影机多大的？什么型号的摄影机？ 摄影机他啥也没说呀、 啊。啊， 摄影机现在咱们家用的， 咱们就叫 也不多了 DV 那种吧，就是手掌里边能一把抓住的那样、 嗯。现在这种手机都是高清的 啊，对呀、啊。 他这儿就有一摄影机，刚买的 啊， 安上电池不太会用。他在海淀区的白石桥附近，嗯、哪位朋友